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间歇性就是说呢，其实它不是说一日24小时，长年大月日日都有的嘛。大风的时候就很多电，突然间没风呢， 咁就冇啦。 呵，黄红猛热晒到窿嗰时就好多电，突然间阴天呢，系咪啊？呢样嘢咧，正正可再生能源咧，其实最大最大嘅问题就系在呢个叫 intermittency 嘅，即系就系间歇性嘅 intermittency。咁呢 intermittency 咧，就即系话表示咧，其实喺我哋用可再生能源嘅时期咧，我哋仍然要有一个即系。用比較傳統嘅發電嘅模式嘅發電廠咧，嚟去提供一個我哋叫 base load 係穩定嘅嚇，我哋叫本底負載啦，即係如果你術語叫做 base load 嚇，就係一個穩定嘅一個基礎。如果佢真係啊突然間好唔夠電嘅時候，我哋即刻可以補上。但係當然佢大量嘅時期佢就唔使用啦咁。而呢一個咧，其實核能咧就係最好嘅選擇。 嗯， 因為佢係咁就，如果你呢個組合加埋嘅時期咧，就完全唔排放二氧化碳啦。 嗯， 系咪啊？咁所以咧，当然亦都我哋而家石油再嚟耗尽咧，你嗰啲汽车咧，将来冇石油用咧，其实我哋应该尽快就梗系转呢个电动车啦。 嗯， 但系电动车如果你嘅电都系由个燃煤发电厂嚟嘅，其实都系一样 烧煤咯， 咪即系制造二氧化碳，一样制造二氧化碳啊。虽然讲系咁讲，有好多人都谂到呢点咧，就话，切咁你推电动车做咩？但其实唔系嘅，有专家计过，而家我哋。公路上面、馬路上面嗰啲車咧，就燒汽油咧，佢係製造好多二氧化碳嘅。實際上，而家全世界嘅交通運輸咧，加加埋埋製造嘅二氧化碳咧，係全球嘅二氧化碳排放咧，係接近20%嘅個交通運輸嚇，好緊要。咁但係就係話，如果佢哋係用電動車嘅時期咧，咁佢嗰度係冇二氧化碳排放啊。但你話哇，唔係，如果我係都係燒煤嚟去發電嘅，都有。但係原來比起你直接燒嗰個汽油咧，都減少至少一半。吓，计嗰条数嘅，减少一半。咁当然，如果你嗰啲电系来自核电嘅，当然最好就来自太阳能啊、风能啦吓。咁你而系就提供啲电力系俾嗰啲电动车行嘅，咁就当然最理想啦，系嘛？但系当然最有一个死症解决唔到嘅咧，就系飞机吓，因为飞机嚟讲咧。因为飞机最怕就是重啊嘛，咁你个电池你挨得几耐咧？咁啊，电池飞机咧到而家我哋谂唔掂啊，冇人谂电池飞机。其实飞机一定要用最靓嘅汽油添，咁所以嗰个石油嚟讲咧，其实最后就留翻俾飞机。咁啊，将来咧即系可以咁讲啊，其实可能全世界嘅旅游业咧就一定会走下坡啦。 哦，竟然 一定会噶，所以有好多人都咁讲啊，佢话即系你香港而家起第三条跑道做乜鬼啫？起嚟咧。将来都冇飞机用嘅， 哇！真系冇谂过， 即系全系啦。你嗰个石油将来会越嚟越贵嘅，系啊，即系因为你其实我哋嘅石油已经就嚟耗尽嘅，咁所以飞机嚟讲咧，其实而家系难谂嘅。汽车反而咧，系有电动汽车， 嗯哼， 系嘛？好啦，咁但系所以咧，即系如果你系咁样比较起上嚟嘅时期咧，我哋话核能暂时我就改咗个名，就咁讲。其实好多年我都讲啊，叫做与敌同眠啊， 嗯， 叫做 sleeping。With the enemy sleeping 有一套電影㗎啦，好似祖利亞羅伯斯做㗎啦，係咪叫與敵同眠啦，好多年前啦，廿幾年前啦，啊就係喺暫時嚟講呢，呢、這個叫兩害相衡呢， 取其輕。 咁所以呢，我哋核電呢都係要發展嘅。所以其實以中國大陸嚟講呢，佢係冇選擇。佢實際上佢因為煤呀，佢亦都因為中國大陸呢好多煤呢唔係好優質嘅煤。 嗯， 佢系有好多煤嘅，但系唔系优质嘅煤。 即系话会更加多 咧，系更加系令到个空气污染啊，系好严重啊。咁、已经系严重影响人民嘅健康甚至性命啊。咁所以佢亦都知道全球暖化，即系呢个威胁其实好大好大嘅吓、啊。如果唔系，温家宝都唔会走咗去哥本哈根啦吓、啊，即系同奥巴马一齐走咗去哥本哈根啦。2009年啦吓，12月啦系嘛。好啦，咁所以咧，其实大陆咧，即系有啲人研究过啦，即系。其實大陸而家每年投放喺可再生能源入面啊，嗰個嘅資源咧，因為嗰個金額咧係大過美國嘅嚇。咁、但係大陸嘅 GDP 而家話就話係美，即係排第二啊，全世界。 嗯、 但係其實係唔夠美國嘅三分一喎。係 啊。 雖然大陸嘅人口 係 美國嘅都唔知幾多倍，美國嘅人口係我哋嘅零頭都唔夠，係、嘛？美國3億人，我哋係超過13億，係嘛？美國嘅人口係我哋嘅零頭。但是我哋嘅 GDP 係佢哋嘅三分一， 但我哋投放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的资源是大过美国、啊、大家其实要有这些基本的数据才可以开始谈论问题，是吧、 嗯、 好了，所以现在大陆来讲它是很明显是一个国策来的，就是一定要是开发这个核能，但其实这个开发核能它都知道是不够的，是吧，就算你说起三十座，喂，起一间核电厂不是一两年间的事来的、 嗯、 是很即漫长的事来的，是吧，好了，就算你说现在起三十座四十座根本都是不够用的，其实那时温家宝都讲过呢，他说去到不知2025年定2030年呢，希望呢核电是可以提供我们的 15%、啊、即是现在来讲是低过 5% 的，现在根本、 嗯、 即是大陆的核电厂发电是从大陆得到，现在是说希望能够提升到 15% 而已，20几多年啊，这样，咁所以呢其实他现在还要依赖煤，所以其实他知道这个是不掂的，所以他现在为什么要这么着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但是他亦都遇到好大嘅困難，就是、技術嘅困難啦，係嘛？咁、樣咧，亦都嘅困難，亦都唔使講啦。其實同美國都差唔多噶啦，兩個都難兄難弟噶啦。其實而家大陸已經走資啦嘛。咁走資咧，佢又係專制政權喎。咁所以咧，佢有某啲地方咧，可以話仲衰過美國，但有啲就好過美國，就係點樣咧？美國嚟講，基本上咧話就表面上係民主，但係就係一即係真係係財閥統治嘅，叫做 plutocracy。其實咧，你睇奧巴馬上台之前應承咗幾多嘢啊？到台來咧，差唔多一事無成。而家仲係變咗係一個，仲話要咩重返亞太啊，搞搞震係嘛？根本就係一個羅馬帝國嘅君主嚟嘅，根本就係佢點解由一個個個人都裝滿曬人民嘅希望一個平民嚇嘅總統變咗羅馬帝國嘅君王咧？就係佢冇辦法，佢因為係要聽命於啲財閥，財閥就係石油商同埋軍火商。是嘛？咁、 嗯、 所以喺美國嚟講咧，其實係石油商、軍火商、大企業、大財團咧係控制曬。中國咧其實都差唔得幾多，因為中國咧以前就係一黨專政嘅時候就走共產主義啦，即係所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啦。咁就冇呢啲咁樣嘅，即係資本主義大肥貓啦。但係而家仲衰，而家有紅色大肥貓，係、 嗯、 嘛？即係話咧，其實佢既有呢啲咁樣嘅財閥嘅性質。但是佢又同呢個國家統治層咧更加嗰個關係係密切。咁講真，其實啊老布殊同小布殊都係石油工業嘅啫嘛，所以其實你可以咁講，大家都係五十步笑百步嘅啫。講真，係嘛？即係其實美國嗰啲咁樣嘅咁啊國會議員啊，幾多係同啲軍火商、同啲石油商有幾多千絲萬縷嘅關係啦，係嘛？咁、 嗯、 但係咧中國嗰啲更加赤裸裸啦，係嘛？即係好多係國企嚟嘅添。所以諗下中國嗰啲煤炭工業。中國嗰啲石油工業咧，喺中石油啊，喺中石化乜乜嗰啲咁樣，嗰啲其實就係獨立王國嚟噶嘛，所以變咗咧呢啲咁樣嘅化石燃料嘅呢啲咁嘅巨大嘅國企咧，其實咧就係、是、控制住，所以咧其實佢都係非常之抵制啊呢啲可再生能源嘅發展嘅，係、 嗯、 因為損害到佢哋嘅利益噶嘛，損害到利益啊嘛，咁、嗯、所以但係中國咧喺某一個角度嚟講，佢其實係比美國更差。即係美國叫有欺壓民主，中國咧就連欺壓民主都冇，係嘛？咁、嗯、所以咧呢啲叫做紅色嘅大皮貓嚇、啊，即係呢個係專制權貴資本主義嘅資本家。咁但係中國咧亦都有少少優勢喎，佢就係夠專制，就係、是、好似習近平咧，習近平咧就唔係羅馬帝國嘅君王添啊，佢直情就係秦始皇， 即係佢咧唔使理任何嘅阻力， 但 係係 好艱難嘅，你睇下佢。打周永康，佢而家打周永康嗱，佢薄熙来之前，以人根本都未听过咩周永康啦，即系除非你好熟好熟啦，以为薄熙来就系佢打老虎啦咁样样啊，原来呢只系小老虎嚟嘅咋薄熙来， 嗯、 但系你睇佢打周永康打几耐、 嗯， 到而家都未有一个着落，咁、 嗯、 就可想而知，其实佢系打一场好硬好硬嘅仗嚟嘅，即系话佢大陆入面嚟搞嗰啲咁样嘅超级权贵嘅专制红色。嗯大肥貓嘅勢力咧，係、完全即係大到不得了嘅。咁、但係習近平嘅權咧，亦都大到不得了喎。因為有人分析過，其實真係啊，自從毛澤東以後咧，未有一個人啊有習近平咁呢、這個集權集得咁緊要嘅。佢而家將所有嘅權集於一身，係嘛？咁所以而家嚟講咧，佢係用全力咧嚟去打擊。呢啲咁樣嘅，即係大老虎啊、大肥貓啊、即係大倉、大烏蠅啊咁樣樣。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即係我哋，即係你都知道，其實我好反共啦、咁但係我反共得嚟咧，其實 我都好矛盾嘅，睇见呢咁嘅情况咧，我某一程度上我都希望佢成功。当然成功咗就睇下习近平嘅个人，佢本身有冇理想先啦、啊、吓、啊，或者佢都系一个专制暴君，都系一个独裁者啊，佢都系谂住骑喺人民头上嘅咁样，咁冇得讲啦吓。但系你亦都咧就话，就算佢系一个。即係專制嘅君王都好呢，佢最好就唔係暴君，佢即係話就算佢專制得嚟呀，原來佢都係為人民着想嘅，咁你唯有退一步、 嗯、 就希望咁諗，即係話但佢希望為人民着想嘅時嘢呢，佢要打擊晒啲政敵，係咪佢要砌低晒呢啲，即係呢啲係更加邪惡嘅咁樣，你只能夠係咁樣。咁而家即係講到講能源就講變咗政治啦，但其實係樣樣嘢都係相關嘅，冇嘢唔相關嘅呢、這個世界係咪、 嗯、 因為個問題你而家中國個能源政策將來點樣走法呢？啊、你可再生能源係咪可以點樣大，即係向前咁樣跨大步發展呢？其實都同呢個有關。你就點樣能夠打擊啊中石化、中石油呢啲咁樣嘅勢力？ 嗯， 因為佢哋其實都一樣會抵制，就同美國啲石油商抵制 嚇、啊、 一模一樣嘅啫嘛，係嘛？好啦，諗講翻咧實際啲啦，即係香港嚟講咧，其實咧就個問題咁樣，即係佢有講過南方電網嚇。南方電網咧，好多人唔中意，又係中港融合嘅問題啦。咁、啊、但係即係我又覺得，我唔係話好能夠同意點解呢，就話，唉，電緊要定水緊要啊？冇咗電，你都會死，但係冇咗水，你死得快啲，係嘛？冇咗電，你可以捱，點樣啊？捱下都得啊！但係冇咗水咧，你唔夠三日，你已經渴死咗啦嘛。咁我哋依家水咪又係東江水，係嘛？即係你抗拒中，即係呢個中港融合嘅，你不如就先就唔好用東江水先。如果唔係，你點樣？你講咩抗拒中港融合啫？係嘛？ 而家喺而家嘅社會咧，你話可以自己任何獨立嘅自主、自給自足，其實呢一樣嘢 其實最荒謬一樣嘢就點咧？我聽好多人講就話香港應該嗱，其實幾廿年前咧喺樂安排呢個地方咧，你哋唔識㗎啦，即係其實係去屯門青山嗰度嘅，沿住嗰度南邊岸嘅地方叫樂安排咧、 哦， 好似淨係過咗屯門咧，我都唔記得咗啦。就曾經係起個海水化淡廠嘅，七十年代啊，七十年代四十幾年前啊、 嗯， 但後嚟就成本過高，就丟低咗啦。但而家有人重提舊事喎，就不如我哋搞海水化淡，咁咪唔使靠東江水囉。咁你知唔知個成本幾高，同埋你嗰啲電啊，你海水化淡要用電㗎嘛，係咪？咁嗰個問題即係你要即係發熱蒸漏咗，咁佢咪變咗淡水囉，係咪？但係你嗰啲令到佢煲水啲能量點嚟，咪用電囉，係咪？即係你又燒你咁嘅問題，但係你嗰啲電咪又係又喺返道理，喺返大陸道理，係咪？咁所以而家嚟講呢，仲有㗎啦，方案二呢，其實喺個天然氣就60%，但係個問題啲天然氣邊度嚟呀？ 咁天然氣呀、啊、 主要咪返大陸嚟，講真，你喺第二度運嚟嘅成本一定貴過大陸嚟、啊嗯、大陸呢而家當然呢個天然氣嚟講呢就係、是、西氣東輸嘛，大家都聽過啦，即係大陸佢一個好宏大嘅格局啊，講咗好耐㗎啦，其實十幾年㗎啦、啊、就係、是、南水北調同埋東氣西氣東輸嘛、啊、因為呢就北面就渴，南邊比較多雨水，所以我哋就要將啲水由南邊就調向北方、啊、特別喺北京啊、天津啊啲地方啊，咁西氣東輸，因為西面好多天然氣啊、即係喺新疆嗰地方咧，就要輸過嚟東邊咁樣。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如果就算係用60%天然氣咧，其實咧九成咧都係同大陸買嘅啦，講真。 嗯。 咁啊，但係你叫做感覺上好似好啲係嘛？有啲咁嘅自主性咁樣，你買翻嚟然後自己燒啦，咁樣自己呃自己。咁啊，南方電網咧，你就好似話完全靠曬個電網啦咁樣。咁當然嗱，我而家呢個係一個非常非常之粗疏嘅嘅分析啫，係嘛？即係其實背後當然仲有好多論據。講真，即係佢呢本諮詢文件入面都有提到㗎，少部分都有提到。咁當然社會上面好多議論都有提到啦吓。咁、啊、但係今日呢就時間關係，我哋就暫時到呢度為止啦，即係俾大家有個概略嘅認識啫吓。咁、啊、我哋下個禮拜呢或者我哋再深入啲講下太陽能風能嘅潛質，好嗎？ 嗯。 吓、啊、,OK, 再見。 講呢啲。 我仔咁大犧牲，你有咩表示先？ 喂 ，Gabby 啊，得唔得？幫我紋身啊！哦，你幫碧行紋緊啊，唔緊要，有冇期啊？哦，一年之後，好，我跟張家輝，冇問題。一年之後你再嚟揾我，到時我實靚過你啊！ 好咁啦，阿荣，你今日生日，我笑下啦。 之前有啲咩唔开心嘅，咪咁个掣 delete 咗佢咯。明天会更好啊嘛。 头先讲咩？ 啊 ，OK。阿荣，你今日生日啊嘛，唔好咁啦，笑下啦。 之前有啲乜嘢唔开心嘅，咪咁个掣 delete 咗佢咯。 明天会更好啊嘛。